天机。战斗格是八岁被挡后马上接了天机，非常流畅啊，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攻击衔接，我相信很多玩家在游戏里都能做得出来，但是真能做到这样流畅的衔接可就不容易了。 潘林叫道。不过还是被军魔校后跳闪开了呀，李一博说。 这种非常基本的衔接恐怕不会对叶修制造出什么威胁。 没错，邱飞要做的是打出自己特有的节奏，让叶修不好去捕捉，也就是说面对叶修他打得这么流畅反倒不是什么好事。 没错，邱飞的操作仿佛教科书一般精准，但问题是教科书就是眼前这个人所写的，他这样打确实威胁不大。 连续的攻击都被叶修化解了，目前场面上虽然说是邱飞占据主攻，战斗格式一直在强攻，但是没有给军魔校造成实质上的伤害，这时候要放稳心态，可不能焦躁。 蛟龙出海！ 潘林猛然惊叫，邱飞连续抢攻，抽了一个空档，出了一个早年也算大招的攻击技能。 还是不中，李一博接着说了下去。这一蛟龙出海的处理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这得分和谁打，跟叶修打，你处理的一点问题没有，这恰恰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不过叶修好像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反击机会啊。 毕竟邱飞打得相当完美，也没留给叶修什么可趁之机。 那这样说来，邱飞的打法也算不过不失，先将自己置于不败之地啊。 李一博顿时语塞，这一次自己掉坑有点快呀。还好这时场上风云突变，战斗格式一记天机挑来，军木校攻击招架，用普通攻击将天机架住的同时一记后跳，结果这次邱飞并没有飞快变招，硬是将这一记天机使出。军魔校虽未受到伤害，但受到这一上挑之力，后跳略有一些变形，幅度超出了预期。细微的一点小变化在比赛场上顿时成了一个契机，战斗格式战矛朝前一抖，一个直冲竟然是出了一个大招豪龙破军。能看出这细节微妙的人实在不多，看到大招出手，现场就是一片欢呼，就连李一博也在此时大叫一声 中了。 结果豪龙破军却是冲了个空，军墨校架起机械旋翼，干脆一飞冲天将这一击给避过了，现场一片惋惜声。高呼中了的李一博此时脸上也有些难看， 哈哈，机械旋翼躲过散人才会有的变化，看来我们的李指导对散人也是不太熟悉呢。 潘林也语了一句后，一看李一博的脸色，知道自己这次调侃恐怕有点让李一博不爽了，但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比赛还在激烈的进行呢。 银光落刃，军木校半空出剑，银光落刃直接杀下，战斗格式转身战矛条，哦，是一个圆武棍，要抓到了吗？没有，军木校将剑刃搭在了战矛上，将本是进攻的银光落刃变成了攻击招架，隔开了这一记圆武棍。大家知道的，圆武棍的抓取判定和一般抓取类有一些不同，先要这一次的攻击命中才会给予强制的抓取判定，否则的话是不会失效的。军木校朝斜后方落下，战斗格式直接追过去了，豪龙破军这个大招是没有收招僵直的，所以邱飞能非常快速地做出反应。不过就在刚才那一瞬，虽然不存在技能上的死角，但军魔校的这一记银光落刃是一个背身偷袭啊，很难想象邱飞这样一个年轻的选手可以做出这种丰富经验的判断，难道这是天才的赛场直觉吗？ 趁着双方暂未交锋，潘林又是把刚才那段清晰地点评了一下。这话说完的功夫，邱飞的战斗格式再度追到军木校身边，一记龙牙刺出，非常普通的套路，却有着完美的时机和节奏。刚刚落地的军木校半转身，同样将手中千机伞递来，却是撑开当起了盾牌。骑士盾盲战法吗？邱飞心下思量。他毫不怀疑叶修可以使用任何职业战法，不只是战斗法师，荣耀中很多职业的很多打法都是眼前这人创造，多到已经无法梳理清楚。战斗格式略退了一步，果然军魔校的千机伞很快收起，伞尖翻开轰一声响，竟有炮弹飞出， 战斗格式略退的这一步帮邱飞争取到了一个应对时间，身子一拧，炮弹擦身而过。 哦，叶修操作武器撑开，看来是要使用骑士盾芒打法，但最终发出的这一击不算藏身盾后，但也是很让人意外的一次攻击发动了。但邱飞早有准备，大家看，之前战斗格式退后的这一步帮他争取到了此时操作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没有这一步，反应再快恐怕也不足以闪开啊。 李一博点评道。 龙牙战斗格式又一次龙牙刺回，这小技能的冷却就是快啊。 潘林说道。避过炮弹的攻击，邱飞顺手就将刚刚冷却完毕的龙牙打了出去，这一简单的技能成了这一刻速度最快的反击。千机伞化身枪口的伞尖此时烟还没散尽呢，结果伞命在此时再度翻起，又来。邱飞不敢大意，再次选择略退一步，但是这一次的伞面却不是翻开，而是直接翻了个倒个，千机伞毛形态以一样的角度朝着战斗格式刺了下来，也是龙牙。同样的技能相撞，那么攻击高者判定占优。真论属性，邱飞相信自己的战斗格式是不会输给巨魔校的。虽然巨魔校75级成装在基本属性上不会和70级银装有太大差别，但是散人装备的制式缺陷是他没有护甲精通。荣耀24职业都有自己的护甲精通，当使用护甲精通的护甲时，后给予额外的属性奖励，而这个散人是没有的，所以即使是身着同级装备，散人缺了护甲精通，最终的角色属性将天生缺了那么一块。当然更重要的是，君莫笑身上除了武器没有银装，所以装备属性一目了然，只缺一件武器的准确数据，却也可以模糊评估出君莫笑的大概攻防能力。同是龙牙，技能判定我胜。邱飞脑中电转火石般的确定了这个念头，于是没有退缩，龙牙依旧刺出，两只战矛就这样针锋相对地抵在了一起，操作精准到如此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可是就在双方相撞的这一瞬，从判定造成的攻击改变，邱飞已经瞬间判断出这不是龙牙。是的，菊魔校刺出的不是龙牙，而是战斗法师技能连突。第一击抵了邱飞龙牙的冲击，但只是一段的连突，判定是要弱于龙牙的。但是这一判定之后，龙牙速度快减缓，而连突第二击却已经闪电般的后发先至，朝着战斗格式刺来。连突中断再连战法，邱飞脑中瞬间浮起一个有些绕的操作名词，正是眼下叶修所使用的技法，同时也是上次邱飞替家世公会出战星星时和叶修操作的韩年柔打的那场比赛。邱飞错过使用的那个战法，当时就有被叶修指出。转眼已是一年，上一次他错过了使用这种技法的机会，而这一次他正受到这种技法的攻击。邱飞的思绪飘转得很快，从去年的那场比赛一直飘到叶修还在家世，而他还是训练营学员的时候。作为联盟顶尖的豪华战队，家世训练营的规模也比一般战队大得多，而在这里的学员十个有九个都幻想着能成为一叶知秋的主人，哪怕那小子自己练的职业根本就不是战斗法师，也不影响他存着这种幻想。邱飞练的是战斗法师，从一开始就是，从他第一天接触荣耀开始，他就一眼喜欢上了这个职业。那一年家世第三次夺冠，大神叶秋声望如日中天，但是这位大神没有给任何人接触他的机会，所有人对他的认识只能是比赛场上的那个角色。斗神一叶知秋，那个身影战斗时的英姿深深地印在了邱飞的脑海。后来他加入了家世训练营，但是和其他孩子不一样， 他并没有想着成为一叶知秋的操作者，他所希望的是带着自己的角色，像当年的一叶知秋那样，在战斗场上留下那样的英姿。少年人的梦想，有多少人会去认真理会？渐渐从训练营中脱颖而出后，邱飞有了一叶知秋接班人的称号，这是多少学员羡慕不来的身份。不过邱飞并不感冒，他更喜欢自己的角色，他喜欢他的战斗格式。而在家世训练营，他也终于亲眼看到了叶秋大神。和想象中的并不一样，半神秘从不现身媒体的叶秋大神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孤高，每天叼着烟晃荡在家世俱乐部里，和什么人都能扯着聊几句。他可是联盟最顶尖的职业大神，但是连家世俱乐部扫地的都自豪地说他和叶秋打过比赛。他不是吹牛，俱乐部里很多人都和这位大神打过比赛，据说甚至有次这些人在游戏里和别人闹什么纠纷，打不过人，最后把叶秋拉去当枪手，他也兴致勃勃的就去了。大神叶秋横扫职业联盟，但却也以最简单平凡的方式感受着荣耀。只邱飞看他在网游里玩小号就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的号还都不一样。 哎，不要说出去啊， 大神总是朝他挤着眼说， 回头送你件好装备。 大神总是拍拍他的肩说，哪有什么好装备，大神玩过的那些小号装备个顶个的差，谁都不可能想得到这些一身垃圾的小角色背后站着的可是操控着联盟最强角色斗神一叶知秋的顶尖大神。